你好，我是华仔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架构设计原则的案例。周二我给你介绍了架构设计的三条核心原则，先复习一下。这三个原则是合适原则、简单原则和演化原则。我们在架构设计实践中应该时刻谨记这三条设计原则，直到我们设计出合适的架构。即使是代表中国互联网技术最顶尖水平的 BAT， 其架构的发展历程也同样遵循这三条原则。今天呢，我就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淘宝和手机 QQ 作为案例来简单分析一下。先来介绍一下淘宝的案例，我会结合淘宝技术发展文章里的内容，从中给你解读架构设计的原则。这部分涉及各阶段的架构图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淘宝技术发展主要经历了个人网站到 Oracle、支付宝、旺旺，再到 Java 时代 1.0、Java 时代 2.0、Java 时代 3.0 以及分布式时代。我们看看每一个阶段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。第一阶段，个人网站。2003年4月7日，马云提出成立淘宝。2003年5月10日，淘宝就上线了，中间只有一个月。怎么办呢？淘宝的答案就是买一个。估计大部分人很难想象，如今技术牛气冲天的阿里，最初的淘宝竟然是买来的。我们看看当初决策的依据。当时对整个项目组来说，压力最大的就是时间。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一个从来就没有的网站从零开始建立起来呢？了解淘宝历史的人知道，淘宝是在2003年5月10日上线的，这之间只有一个月。要是你在这个团队里，你怎么做？我们的答案就是买一个来。淘宝当时在初创时，没有过多考虑技术是否优越、性能是否海量以及稳定性如何，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快。因为此时业务要求快速上线，时间不等人，等你花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搞出一个强大的系统出来，可能市场机会就没有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同样，在考虑如何买的时候，淘宝的决策依据主要也是快。买一个网站显然比做一个网站要省事儿一些，但是他们的梦想可不是做一个小网站而已。要做大就不是随便买个就行的，要有比较低的维护成本，要能够方便的扩展和二次开发。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，买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呢？答案是轻量一点的，简单一点的。买一个系统是为了快速可用，而买一个轻量级的系统是为了快速开发。因为系统上线后肯定有大量的需求需要做，这时能够快速开发就非常重要。从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，淘宝最开始的时候业务要求就是快，因此反过来要求技术同样要快。业务决定技术，这里架构设计和选择主要遵循的是合适原则和简单原则。第二阶段，Oracle、支付宝、旺旺。淘宝网推出后，由于正好碰到非典，网购很火爆，加上采取了成功的市场运作，流量和交易量迅速上涨，业务发展很快。在2003年底， MySQL 已经撑不住了。一般人或者团队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开始优化系统、优化架构、分拆业务了，因为这是大家耳熟能详也很拿手的动作。那我们来看看淘宝这个时候怎么采取的措施。技术的替代方案非常简单，就是换成 Oracle。 换 Oracle 的原因除了它容量大、稳定、安全、性能高，还有人才方面的原因。可以看出，这个时候淘宝的策略主要还是买更高配置的 Oracle， 这个是当时情况下最快的方法。除了购买 Oracle， 后来为了优化又买了更强大的存储。后来数据量变大了，本地存储不行了，买了 NAS NetApp 的 NAS 存储作为了数据库的存储设备，加上 Oracle RAC 来实现负载均衡。为什么淘宝在这个时候继续采取买的方式来快速解决问题呢？我们可以从时间上看出端倪。此时离刚上线才半年不到，业务飞速发展，最快的方式支撑业务的发展还是去买。如果说第一阶段买的是方案，这个阶段买的就是性能。这里架构设计和选择主要遵循的还是合适原则和简单原则。第三阶段，脱胎换骨的 Java 时代 1.0。 淘宝切换到 Java 的原因很有趣儿，主要因为找了一个 PHP 的开源连接池 SQL Relay 连接到 Oracle， 而这个代理经常死锁了就必须重启，而数据库又必须用 Oracle， 于是决定换个开发语言。最后淘宝挑选了 Java， 而且当时挑选 Java 也是请 Sun 公司的人，这帮人很厉害，先是将淘宝网站从 PHP 热切换到了 Java， 后来又做了支付宝。这次切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影响了业务的发展，频繁的死锁和重启对用户业务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， 从业务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不得不解决的技术问题。但这次淘宝为什么没有去买呢？我们看最初选择 SQL Relay 的原因。但对于 PHP 语言来说，它是放在 Apache 上的，每个请求都会对数据库产生一个连接，它没有连接池这种功能。那如何是好呢？这帮人打探到 eBay 在 PHP 下面用了一个连接池的工具，是 BEA 卖给他们的。我们知道 BEA 的东西都很贵，我们买不起。于是多隆在网上寻寻觅觅找到一个开源的连接池代理服务 SQL Relay， 不清楚当时到底有多贵， Oracle 都可以买，连接池买不起。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次切换语言呢，更多是为以后业务发展做铺垫。毕竟当时 PHP 语言远远没有 Java 那么火，那么好招人。淘宝选择 Java 语言的理由可以从侧面验证这点。 Java 是当时最成熟的网站开发语言，它有比较良好的企业开发框架，被世界上主流的大规模网站普遍采用。另外有 Java 开发经验的人才也比较多，后续维护成本会比较低。综合来看，这次架构的变化没有再简单通过买来解决，而是通过重构来解决。架构设计和选择遵循了演化原则。第四阶段，坚若磐石的 Java 时代 2.0。 Java 时代 2.0， 淘宝做了很多优化工作，数据分库放弃 EJB， 引入 Spring， 加入缓存，加入 CDN， 采用开源的 JBoss。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些动作呢？原文作者很好地概括了做这些动作的原因。这些杂七杂八的修改，我们对数据分库放弃 EJB， 引入 Spring， 加入缓存，加入 CDN， 采用开源的 JBoss， 看起来没有章法可循，其实呢都是围绕着提高容量，提高性能，节约成本来做的。我们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在前面的阶段淘宝考虑的都是快，而现在开始考虑容量、性能、成本了呢？而且为什么这个时候不采取买的方式来解决容量、性能、成本问题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买也搞不定了。此时的业务发展情况是这样的，随着数据量的继续增长，到了2005年，产品数有1663万， PV 有8931万，注册会员有1390万，这给数据和存储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，数据量大，性能就慢。原有的方案存在固有缺陷，随着业务的发展，已经不是靠买就能够解决问题了。此时必须从整个架构上去进行调整和优化。比如说 Oracle 在强大，在做 like 类搜索的时候，也不可能做到纯粹的搜索系统，如 Solr、 斯芬克斯等的性能，因为这是机制决定的。另外随着规模的增大，纯粹靠买的一个典型问题开始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，那就是成本。当买一台两台 Oracle 的时候，可能对成本并不怎么关心，但如果要买100台 Oracle， 成本就是一个关键因素了。这就是量变带来质变的一个典型案例。业务和系统发生质变后，架构设计遵循演化原则的思想需要再一次重构甚至重写。第五阶段， Java 时代 3.0 和分布式时代。 Java 时代 3.0 我个人认为是淘宝技术飞跃的开始，简单来说就是淘宝技术从商用转为自研，典型的就是去 IOE 化。分布式时代我认为是淘宝技术的修炼成功，到了这个阶段，自研技术已经自成一派，除了支撑本身的海量业务，也开始影响整个互联网的技术发展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业务规模急剧上升后，原来并不是主要复杂度的 IOE 成本开始成为了主要的问题，因此通过自研系统来降低 IOE 的成本，去 IOE 也是系统架构的再一次演化。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手机 QQ 的案例，有部分内容摘自 QQ 1.4 亿在线背后的故事，我来给你解读。各个阶段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手机 QQ 的发展历程按照用户规模可以粗略划分为四个阶段，10万级、百万级、千万级、亿级。不同的用户规模， IM 后台的架构也不同，而且基本上都是用户规模先上去，然后产生各种问题，倒逼技术架构升级。第一阶段，10万级 IM 1.x。 最开始的手机 QQ 后台呢，是图中这样的，可以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架构了。因为当时业务刚开始，架构设计遵循的是合适原则和简单原则。第二阶段，百万级 IM 2.x。 随着业务发展到2001年， QQ 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了100万。第一代架构很简单，明显不可能支撑百万级的用户规模。主要的问题有，以接入服务器的内存为例，单个在线用户的存储量约为 2KB，索引和在线状态为50字节， 好友表400个好友乘以5字节，每好友等于2000字节。大致来说，2GB 内存只能支持100万在线用户。CPU、网卡包量和流量、交换机流量等瓶颈。单台服务器支撑不下所有在线用户和注册用户。于是，针对这些问题做架构改造，按照演化原则的指导进行了重构。重构的方案呢，相比现在来说也还是简单的多。因此，当时做架构设计时也遵循了合适原则和简单原则。第三阶段，千万级 IM3.X。业务发展到2005年， QQ 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1000万。第二代架构支撑百万级用户是没问题的，但支撑千万级用户又会产生新问题，表现有同步流量太大，状态同步服务器遇到单机瓶颈，所有在线用户的在线状态信息量太大，单台接入服务器存不下，如果在线数进一步增加，甚至单台状态同步服务器也存不下，单台状态同步服务器支撑不下所有在线用户，单台接入服务器支撑不下所有在线用户的在线状态信息。针对这些问题，架构需要继续改造升级，再一次演化。可以看到，这次的方案相比之前的方案来说并不简单了，这是业务特性决定的。第四阶段，一级 IM4.X。 业务发展到2010年3月， QQ 同时在线人数过亿，第三代架构此时也不适应了。主要问题有灵活性很差，比如昵称长度增加一半需要两个月，增加故乡字段需要两个月，最大好友数从500变成1000需要三个月，无法支撑某些关键功能，比如好友数上万、隐私权限控制、 PCQQ 与手机 QQ 不可互踢、微信与 QQ 互通、异地容灾。除了不适应，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 IM 后台从 1.0 到 3.5 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做改造升级的，但是持续打补丁已经难以支撑一级在线， IM 后台 4.0 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实现。这里再次遵循了演化原则，决定重新打造一个这么复杂的系统，不得不佩服当时决策人的勇气和魄力。重新设计的 IM4.0 架构和之前的架构相比，架构本身都拆分为两个主要的架构，存储架构和通信架构。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两个架构图。今天呢，我给你讲了淘宝和手机 QQ 两个典型互联网业务的架构发展历程。通过这两个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即使是现在非常复杂非常强大的架构，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进行了复杂设计，而是首先采取了简单的方式及简单原则，满足了当时的业务需要及合适原则，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步演化而来的及演化原则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架构也不是一开始就设计成完美的样子，然后可以一劳永逸一直用下去。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，搜索一个互联网大厂的架构发展案例，分析一下其发展过程，看看哪些地方体现了这三条架构设计原则。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，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